蔚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10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隔了一个小时我又回来了，欢迎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晚的泽华。 Hello， 跟着这是今晚的泽华，明晚就不是泽华了，是吧？ 哦，是吗？明晚你是谁？ 明晚肯定是歌星刘德华。OK， 你是谁？ 我是明晚的刘德华旁边的那个月月，我不想见到今晚的，我想见到明晚的。 不行，今晚已经来了，就没办法退货。欢迎光临啊！今晚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我觉得上错节目了 啊， 应该去前一个时尚类的节目。 哦，是吗？ 你刚才这个穿着打扮，这个脏辫，我天！ 而且那个中国风的衣服， 是不是 很酷，很有范儿？ 哎，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尚安。 Hello， 大家好， 欢迎。 今天为什么要穿这样的一个服装？ 我比较随意吧。 你看不见可以把耳机摘下来，没关系的。 听不见。 你这把耳机摘下来就好了。对，今天呢，李尚安来到节目当中，除了会演唱作品之外，当然也会分享很多在创作过程当中的故事。所以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参与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有很多种哦。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有一个直播间的按钮，同时里面有分栏哦。各位一定要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同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来一起参与互动。 今天嘉宾演唱过程当中，你觉得他唱怎么样，然后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以及你想要点歌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去留言给我们啊。 是的， 尚安呢也是最近带来一张自己的全新专辑哈。 对对对，最近正在筹备，就过几天就发了。 这张专辑当中的新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是吗？ 今天对对对，有一首主打， 还要 想 一下， 对，感觉作品非常多，你看茫茫的脑海当中要去搜罗一下。那么不如我们今天先来演唱第一首作品，让大家先认识一下李尚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所谓的一个先声夺人的环节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嘞？ 选择一个就是， 你知道是先声夺人哦，就这首歌曲最能够夺取大家的这个耳朵。 对， 那就唱那个泸沽湖畔的月亮吧。 哇， 泸沽湖你去过吗？ 泸沽湖没有，但是我听过， 很美，是不 是？ 是 的，而且你看在夜晚的时候还有月亮相伴，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我不知道。 来吧，那我们就直接唱给各位听泸沽湖畔的月亮。 对。 的月亮，仿佛梦里的仙境，夜幕降临的时候，湖边河连小酒，听听晚风吹过湖面，看云儿飘散，风拂柳絮满天飞，月夜寂静无声，照亮了整个夜空，沉醉依然无眠，静静的眺望远方，薄雾弥漫，路过湖畔的月亮，像你清澈的眼睛，路过湖畔的月亮，梦里的陷阱，夜幕降临的时候，湖边喝点小酒，湖面看云儿飘散，风拂柳絮满天飞，月夜寂静无声，照亮了整个夜空，沉醉依然无眠，静静的眺望远方，薄雾弥漫，盼的月亮，像你清澈的眼睛，路过湖畔的月亮，仿佛梦里的仙境，路过湖畔的月亮，像你清澈的眼睛，路过湖畔的月亮，仿佛梦前进。 哎呀，这个泸沽湖畔的月亮感觉好美呀。 对呀，而且很安静，然后就是像仙境一般，就像歌词里面说的一样。 我觉得今天穿这身衣服唱泸沽湖畔的月亮格外的有那种感觉。 什么感觉？ 就船夫啊，就载着我们这乘客在船上，然后船夫他就不去那个芦桨、嗯、可能现在是进化一点了，不用芦桨了， 嗯， 然后呢直接在船头给大家唱歌， 现在都人工智能 一下变成了一个导游看一下我们泸沽湖的月亮，那是不一般的， 对，就是格外的安静，格外的安详 我觉得有点伤感。 嗯，对，有一点点 啊，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算是因为是一个人出去嘛， 啊， 对， 那不应该很快乐吗？ 啊，也快乐，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吧，就有的时候你觉得一个人，然后跟一群就陌生的朋友吧，然后呢快乐，但是又觉得孤独那种感觉。 想到那个阿桑那首歌， 嗯， 孤独是一群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 哦、 你当时是一个人去旅行的？ 对对对， 是刻意想要去追求一个人状态，还是？ 嗯，其实是那个时候，另一个没有办法陪我， 情感受挫、 哦， 真的吗？ 原来重点是这里。 对，其实是因为他太忙了，平常，嗯，然后也， 所以是原本计划两个人一起去的， 对， 后来临时变成你一个人了。 嗯，算是吧，但是，那个时候决定要去的时候，其实也是知道他平常比较忙的。 哦，那我就大概理解了。 嗯， 因为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去看那种浪漫的景色的话，嗯、你会觉得真好。 两个人还相依着，然后一起看着这个月空，但是现在变成了突然的一个人的旅行。 就尔康和紫薇的那个桥段嘛，我们一起看看什么？看月亮，看 星 星， 看月亮，然后 对， 咱们两个。 没有默契然后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越觉得这样应该属于两个人浪漫的场合的时候，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难免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嗯、这个旋律是你当时就立马想出来的吗？ 算是吧， 对，那个时候就是出来那种画面感，然后一些包括就是里面的一些配器啊什么，就是随着那个词曲一起出来的 啊，一气呵成的。 对，这是我写的最顺的一首歌， 最顺的一首歌， 就几分钟就写完了。 那是就是当时的此情此景带给你的感受。 对， 那你平时写歌通常是通过需要有一些实际的画面和刺激呢，还是天马行空的？ 就是其实大多数时候还是一个人比较安静的人。对，这个当时那个灵感就是，其实后来完善的时候是算是一个人离开那个地方才把这首歌完善起来，但是那个时候是已经有了一个就是很完整的动机。 月月，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尚安感觉人跟他自己的这个 装扮打扮 对不一致？ 对，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好酷啊，好有范儿，但没想到内心那么的细腻，而且就是在遇到我没想到音乐人也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就是比如说 音乐人就不能有感情受挫吗？就不能另一半突然有事吗？ 可以的，但是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触景生情，然后由此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歌。可能我的话就跑去一边哭去了。 不，你可能会开启抖音我们要一起谢喵酱。 那个地方好像是晚上，我记得应该是没有什么网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那泸沽湖的另一边挨着四川的那一半，就是还没有怎么太开发， 原始的景色哈， 就是比较，就是我记得当时路灯都没有，就是一片漆黑。 我有看过朋友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发的泸沽湖的那个全景的照片呀什么的。就是很安静，很美。 对， 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人会放空。 对，就完全到了另一个世界了。 放空对于现在的人而言是一件挺难得的事情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可能也会随即进入到那种很安静的地方，让自己慢慢的放空一下，小小的放空一下。 你在那样的地方会不会要想把自己脏辫卸掉？ 那个时候还没有弄脏辫 哦，那时候就有普通的。 对， 他以前是黑长直。 哦，真的吗？ 是吧？ 真的吗？ 那时候头到腰那么长。 哇！ 后来剪了一些。 后来为什么想要在形象上做一个很大的？ 因为泸沽湖一个人去看的。 没有， 那个人没有时间。 然后后来一气之下， 其实一直都想弄脏辫，然后。自己纠结了两年左右吧，然后才下决心弄吧。 你内心深处是一个乖乖女吗？ 肯定不是的。 那是比较， 我觉得就是分事儿吧。还是分事儿。 通常情况之下呢？ 通常情况下不是，肯定不是。 就比较叛逆一点的。 现在不能说叫叛逆吧，就是十几岁可能是那种叛逆的状态。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会比较理性一点。 但是脏辫的外形是属于你内心深处的那个样子的。 算是吧。 但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奇怪是，他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脏辫 那么的有个性， 那么狂野。 对， 是不是？接下来带给大家什么作品？ 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第一张专辑主打歌《秋千》。 秋千， 哇、wow ！ 秋千就更加跟脏辫没什么关系了， 对，听起来就很安静。 对，要不要把你的脏辫卸下来？ 一 边唱 秋 千，一边卸脏辫， 一起荡一荡秋千。 来，继续欢迎李尚安。 荡秋千之前，再度的欢迎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个秋千呢，感觉又要上点这个油，不然有点荡不带起来，现在这个油应该已经上好了，马上就可以飞高高。 没错，一起来欣赏秋千。 夕阳西下，骑着单车，欢声笑语。你跳皮筋，他踢毽子，我荡秋千。蜻蜓落池塘边，忽然渐行渐远。坐上秋千，摇啊摇。天上摇摇摇向云端，推着我摇到遥不可及的路途漫漫，伴着我摇啊摇摇摇到你的彼岸啊，摇晃的背影它始终萦绕着靠圈，这只飞机滑落水滩，秋分梧桐树下已是满地落叶，躺到树梢的孤独真的好高好远，张开双手推我摇到那天白天，坐在秋千上摇摇摇向云烟，推着我摇到遥不可及的星空璀璨，伴着我摇啊摇啊摇摇到你的心间，摇晃的背影它始终萦绕着秋千，坐在秋千上摇摇摇向云端，推着我摇到遥不可及的路途漫漫，伴着我摇啊摇彼岸啊，摇曳后春雨风残花落满园，腐朽的铁链荡起回声却无言，别有倒影在呼吸是谁， 这首《荡秋千》是李尚安的作品当中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我听《荡秋千》的时候，我会想到林忆莲的那首《纸飞机》。 纸飞机，我是觉得就是仿佛他的唱腔好像也是在让人飘起来，就是似有若无 的 那种感觉。对，他的转音啊，然后他的那种似有若无的这种发声，都会让人感觉哇，好像真的就随着声音一起飘荡起来。 由月月分析的真是越来越专业了呢。怎样，尚安，有没有自己在演唱的时候有想过声音上的变化，或者是这个唱腔上的变化要一荡一荡的吗？ 其实这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演唱的习惯嘛，我也分歌，就是比较，如果说是一般来说比较飘一点的歌，我可能就会增加转换那种。对， 荡秋千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嗯， 我小的时候觉得荡秋千，我不知道 是一件很害怕的事吗？ 女生可能会觉得浪漫吧。 对啊， 男生小时候觉得是一件特别刺激的事儿。 刺激。 对。 哦，就是你们， 因为男生要站在秋千上面， 哦，或者比谁荡得高是吗？ 对。 嗯。 然后有些比较玩得更开一点的，可能会在荡的过程当中把脚离开。 哇。 身体一块甩起来，然后手拽着那个秋千的那个。 天哪！我天哪！你们是在玩杂技吗？ 所以我说男生会觉得是很刺激的一个事儿。 我就想象那个画面，然后只拿手拽着两根绳子，然后脚都要离开那个踏板。 哎哎哎， 本来你们就是站着荡的。 对， 可以的。嗯， 我第一次站着荡的时候，我当时记得心情非常非常的紧张。 要不我们上安姐再给我们来一个摇滚版的，就这就是你们那感觉，你知道吗？ 哎，真的有可能吗？ 不太可能。 女生呢？女生对于秋千的印象呢？记忆呢？你呢？ 女生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跟朋友小的时候一起，然后就是荡着荡着，然后聊聊天，对，你推我，我推你，顶多就是翘起来脚，然后一起这种荡来荡去的感觉，并没有特别刺激的感觉啊，就很安静啊，哦，然后很享受那种在风中飘的感觉，因为你就是飘上去的时候，风就会迎面吹来。 那你是自己荡上去，还是别人给你推？ 都有的时候靠自己的力量，有的时候就是更想玩的嗨一点的时候，就别人在后面推你一把，但是根本没有说想要站起来啊或什么的，可能女孩子比较小心一点。 就那些男孩子曾经的时候，在把女生推起来过程当中，啪一下把这人也往外推一下， 还真的有这样的， 真的， 对对对， 很惊险，切勿模仿。邵安呢？ 我属于就是还是经常跟男生一块玩嘛， 嗯， 然后 你也是站着荡， 所以你摔了多少跤？ 我也站着荡过， 嗯， 但是我有摔过， 真摔过。你看，就是泽华这样的男生， 哎， 就每天好多鬼点子在那里。 那所以秋千是一首回忆儿时的作品吗？ 对，算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玩的，小时候没有什么娱乐项目。 不像现在那么丰富，一个 iPad 就感觉有了全世界。 丰富吗？ 没有什么游戏什么的。那个时候游戏也有，但是比较少。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每天在院里荡一下秋千就觉得很开心。 嗯， 那个时候要的也非常的简单，也非常容易知足。 哎， 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回到最初的那种状态。 啊， 不忘初心。 那就是说你在写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心情比较浮躁的。 哎，对，那个时候 比较不知足的。 对，一六年吧，那个时候，2015年2016年，那个时候还挺浮躁的。 想要什么？ 嗯，其实就是不知道想要什么，然后又特别静不下心来， 着急。 对，就每天就是焦虑啊， 嗯， 这种。对，那个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后来听到那个岸部真明岸部老师的有一首作品叫《少年的梦》，那首歌，然后就是我半夜听的时候给我听哭了，然后就想到小时候的一些画面，然后写出来这首歌。 是和自己坚持音乐这条路有关吗？那段期间心情起伏变化？ 其实算是那个时候比较迷茫吧。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也不存在说音乐坚不坚持，因为这是我热爱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做音乐的这个过程是很享受的。 你一直很明确说我一定会做音乐，然后就只做音乐这个行业。 对对对。 算 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走这条路。所以那个时候也相对来说比较浮躁嘛，所以我希望回到最初的那种状态。 但大家好像都这样的，就是觉得自己最近心不在焉呀，或者心情非常烦躁的时候，就一定比如说一个冰棍儿，一个什么儿时的那个哆啦 A 梦的一个衣服，或者是一个什么，突然间让你唤起曾经那个时候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多么纯粹，多么简单，一下你内心会治愈很多。 明白，因为我是通过什么找到这种感觉？比如说我看到，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要比我小几岁的人，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状态。然后当我捕捉到这些瞬间的时候，突然回想到自己那个时候的初心，才会有这种类似的感觉。 还好还好，我以为说你是通过买包，包治百病，包治百病啊， 治百病了。 好，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二首作品，接下来带哪首嘞？ 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我想想，那是也是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啊， 对，这首歌叫《迷途之中》。 迷途之中， 对，也算是，也算是就是一个迷茫的时候写的一首歌。 嗯，那一会儿是刚才说的秋千是2016年的时候迷茫， 对， 然后《迷途之中》就是2017年迷茫。 也没有，那个时候也是2016年写的。 哦， 就是那段很长的迷茫期当中，其实产生了很多作品。 对，就那个时候，就是这首歌算是感情上的迷茫。 哦，明白了。 嗯， 女生瞬间就可以懂吗？ 也不一定，但我不知道具体的事儿，但那种感觉应该会有 共通性哈。 对对对。 好吧，各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女同胞们，看看听听这首作品，你能不能懂它迷途在哪里？ 嗯， 到底该怎么办？迷途之中，继续欢迎李尚安， 一起来听。 升起滚烫的太阳，在无名的小镇里骑车带你去追夕阳，在天际广阔的星辰下自由歌唱，在决定离开那一刻才算是疯狂。寒风突然吹起，吹散城市的孤儿，寒夜渐渐散去，唤醒迷途的疯子，辜负的时光。在回忆中开满罂粟，就让它走吧。不是庸俗就是孤独，升起滚烫的太阳，在无名的小镇里骑车带你去追夕阳，在天际广阔的星辰下自由歌唱，在决定离开那一刻才算是疯狂。寒风突然吹起，吹散城市的孤儿，寒夜渐渐散去，唤醒迷途的疯子，辜负的时光。在回忆中开满罂粟，就让它走吧。不是庸俗就是孤独，好生无所谓啊。 这首《迷途之中》，我很喜欢这个吉他的编曲。 嗯，我是觉得听完之后就想起来，就是谈恋爱不如跳舞，然后就是然后让他放他走吧。 你说的是陈慧琳的那首《不如跳舞》吗？ 就是释然吧，放他走吧，就这种感觉。 对，我听也是，就有一种不开心，然后不爽，但是 who cares 管他嘞。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哎， 对对对， 嗯， 这是你当时过去之后的状态吗？还是你在迷途当中也是这种，就管他嘞。 对，就是自己，既然想不通就别想了，就随他去吧。 所以你是一个不太纠结的女生是吗？ 也纠结，但是这种状态我不喜欢持续太久。 想得开， 嗯， 好吧。希望我们今天很多作品都可以带给大家很多想得开的状态。 是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挑战 新歌声。 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待会儿见。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怎么样，像我们这么良心的广告如此之短， 是的， 就是没有广告， 对， 就是不让嘉宾休息。你唱累不累？ 还好 啊。啊，还哦，这么还好，那就应该十秒都没有， 直接唱下去吧，我们俩就不说话了。 我看也行， 开个专场， 半个小时怎么也可以唱十首吧。 差不多 好，我们全程闭嘴。好，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毕竟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那具体收看的方式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搜索完，点击关注，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一定要点击我们栏目，就是挑战新歌声，直接进来就可以看到直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哈。 给我们大家省吧，就赶紧进来吧。 对对对，当然了，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各位前来我们的直播间来助阵了。 为什么要变声？ 为了搞点气氛。 女生不能应该装可爱吗？ 哎呀，搞点气氛嘛， 对嘛。OK， 上半段我们听到两首之前的作品， 嗯， 然后也听到了一首新歌，新歌呢叫做《迷途之中》。《迷途之中》呢，我们都觉得是首非常酷的歌曲哈， 嗯， 好像是跟这个爱情状态有关。 是的，我特别想知道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我知道他很释然，但是呢，你知道女生一般就说我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说我不要，我喜欢什么的时候都不喜欢，一般都不会直接去承认的。我觉得这种释然的状态可能背后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心理波动。 先问你吧，一段感情， 干嘛突然转到我这儿？ 就先问你，你作为， 啊，可以 作为月月嘛， 嗯， 一段感情从这个决定放手， 嗯， 到彻底放下， 嗯， 你通常会经过多久？ 首先 你不要尝试，那个是放不上去的，你手持就好了。 嗯，就是还是挺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射手座吧，大家可能觉得，啊，哎，玩两天就没了哈，就把这个事儿就放下了。但其实我个人来讲，我的经验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需要让自己不停的放空，放空，放空。 这个尝试有多长？半年，三个月？ 半年，三个月到半年期间都有。然后甚至最开始的初恋，我记得可能要有快一年的时间才可以放下。 这一年都是迷途之中啊， 差不多，就是也不是迷途之中，就可能就是我心里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时不时还会去想起来啊，或者有一些片段性的回忆。 是不是就摔桌子？为什么我这么优秀？我哪里配不上你？ 人家那么可爱怎么会摔桌子？这时候不变声了。 他说他三个月到半年才可以走出一段感情。 嗯 哦，那我 三个小时， 哦妈呀， 三分钟， 怎么才算走出来？ 就是彻底忘掉释怀，然后就是可以接受下一段的感情。 我觉得是提到这个人，或者再想到曾经那段感情，心里不会咯噔一下， 嗯， 就算走出来。 啊，这样啊， 这样， 哦，到现在都没有， 哦，都没有， 没有，没有，不是，就是，我可能会在第二天就感觉放下了吧。 第二天吗？这个有点惊讶。 是感觉放下还是真的放下？ 就是感觉放下了，但是会慢慢的就是这个感觉会淡掉，就是嗯，当你决定放下了的时候，那就是第二天，然后就慢慢的就已经就感觉慢慢越来越。 那我好奇一点是，通常是你主动放下还是你被放下？ 我会主动放下吧。 妈呀，你现在是单身状态还是？ 我不是单身。 啊，那就还好，那就还好。那替方， 哎，那我们听众或者是这个我们的网友啊，其中我相信就有一位就是我们，哎， 就观众啊， 对对对对， 就现任 啊，对对对，现任嘛，然后这个时候要小心了哈，然后那个是吧，嗯， 头一天给你踹开， 对对对， 第二天没事儿， 对对对对对对，是吧，嗯， 非诚勿扰走一波。好，本时段继续有好听的作品啊， 是的是的， 首先带来哪一首？ 带来这个新专辑的一首主打歌叫慢 慢 慢， 嗯，这首歌很好听哦，这个吉他的声音同样非常的好听，音量可以开大一点点，来吧，嗯，慢 慢一起来听。 若即若离的热切，不存在悲情画面，要顾及世界情节，那波澜壮阔的誓言大多都自己拿来消遣，头顶上风月无边，不必再回望歇斯底里的对抗，空穴的风，热情逐渐冷却，有千回百转，这歌颂造作的伤痛，执迷的梦。心意不够，越难受却越难以放手，习惯了转身就走，你也没想要挽留，防线崩塌已无人看守，悄然无声的走不回头，头顶上风也无边，不必再回望歇斯底里的对抗，空穴的风，热情逐渐冷却，有千回百转，这歌颂造作的伤痛，执迷的梦，头顶上风月无边，不必再回望歇斯底里的对抗，空穴的风，热情逐渐冷却，有千回百转，这歌颂造作的伤痛，执迷的梦，充满了语言的梦，飞驰命运的风，要把握时间的操纵，只身速度之外会失控，歌颂造作的伤痛，逃不脱执迷的梦。 慢，这是全新专辑的主打歌。 对， 哎，慢这个事儿，我在上节目之前，今天晚上的时候， 嗯， 就也就因为我上那个什么潮流梦工厂嘛，中间只有一个小时休息的时间， 嗯， 这休息时间我听同事在说， 嗯， 晚上在追剧， 哦， 在追现在什么《延禧攻略》 哦，《延禧攻略》最近特别的火 啊， 嗯， 他说呢就熬夜看呀，一晚上看好多集、 哦、 熬到这个第二天同事也看， 快节奏的， 对、嗯、这黑眼圈也很严重啊、嗯、看这个舌头上舌苔也变得很少啊，说你这样对身体不好，不搭不搭的。 嗯， 我就突然在想，你说以前啊，你因为你太年轻，在我们这个年代 也就五零后嘛，我 小时候看剧就一天只能看一集。 哦，是吗？ 对，因为只能通过电视看嘛，没有别的渠道，就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 小时候不都有周末大放送吗？ 两集，一天看两集。 啊，对，就是一天一两集这样。 你们两个也不是一个时代的，我那 是一个年代了， 就是两集，对。 嗯， 但是就觉得你想多看也没有办法，然后你会觉得怎么更新的那么慢，怎么就时间一天天也过去的那么慢。 嗯， 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好像什么都特别特别的快。 对， 嗯， 一填东西发现哇已经八月份了，这一年就快过去了。 有的电视剧那个时候一个星期才播个一两集。 对， 嗯， 你想我们那时候追什么《情深深雨蒙蒙》啊，什么《老房有喜》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时间太慢了。 那真的是一个年代的， 是吧？ 这个真的就是太 暴露了，他都没有听说过。 那个第二个是什么？我知道《情深深雨蒙蒙》，然后那个什么 老房有喜你都不知道？ 老房有喜是什么？ 老房有喜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赵薇的一部剧，跟苏有朋一块演的。 哦、哇，哎，那个时候就他们两个就搭档， 怎么样？错过了一个亿的感觉吧？ 哇，回去我补一补。 当时写慢是因为感慨现在太快了吗？ 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比如说听到别人说一些听不懂的话，一些网络用语什么的，就觉得 哎这个真的是 自己是不是老了，你就觉得 啊、 一夜之间什么 Peak 小哥哥，我一开始什么东西对 S 哥就出来了。 嗯，所以有的时候还是想慢下来。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人现在不管是对待生活还是工作还是感情，都是一个很急的那种状态， 嗯， 都特别快。 嗯， 哎，但我现在发现，当我们在感慨时间太快的时候，也很难慢下来。你能让自己慢下来吗？ 我会让自己慢下来，因为就是自己在追求快的一个速度的那种时候，我会特别浮躁，然后也会迷茫。 做音乐现在变成很快， 对，现在很多人做音乐是很快的，但是 所以你要慢工出细活的话，那你的内心的承受力和你的内心的那种忍耐力应该很强才可以。 嗯，我就是做音乐就是耐性好，没别的。对， 耐性好， 就是包括每一轨的乐器，然后就混音可能我要听十几个版本，就是才可以，就各种细节。 嗯， 对，在几分多少秒，然后哪一块哪个沙桶这个声音大了还是小了，就是很多很多细节你都是反复。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一般不听自己的歌，或者说是我听自己歌都是在去找问题。 你是说一旦出来以后你就不再听自己的作品了？ 没有，出来以后我也会反复去听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出歌之前我会反复听一百多遍嘛。 哇， 就一首歌。嗯， 主要就是找里面能够继续改进的地方， 包括很多一些细节就是不太好的一些东西。 哦， 就是反复去检查。 嗯我感觉到了，就是真的是让自己非常的淡定，同时呢又非常的就是精于去雕琢自己的音乐作品。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奇或者想请教的一点，就是肯定会受到周围大环境的影响，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快了，所以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自己与外界的这种快节奏相对的隔离一下，然后让自己慢慢的静下来去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细化一点吧，你看朋友圈吗？ 我不怎么看。 啊，不看吗？ 你看这就省去了很多的一个方式。 哦，怪不得。 微博呢 也不怎么看，就是平常可能没事儿会刷一下，但是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那你的手机就应该使用最原始的那种。啊， 大哥大，不对。 那太原始了，就摩托罗拉的那种，就是板机， 就是 什么都没有，就是 板机。对对对 对。我没有，我觉得我会控制我自己， 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知道这首歌吗？ 知道，知道。 我会控制我自己，不是。 你为什么？你简直跑调太严重了呀！我要控制我自己。 没有找到关键句。 OK 跑题了。你会控制你自己？ 对对，因为自己就是每天要干什么还是比较明确的，或者是这段时间应该干什么。 学到了，学到了。对，要我的话就是强迫症，然后不刷完微博，不刷完那个朋友圈的最后一条，坚决不会去睡觉的那种。 你就看服装就行了。如果是你选择这个上岸这身衣服的话，里面肯定是什么大项链啊，是不是各种搭配起来？ 是吗？ 对，上岸就很简单。你这身穿着是今天晚上特意准备的吗？还是你最近的喜好？ 我平常其实挺随意的，我不会就是太注重这些啊，我就是平常就是觉得就是搭起来就是还比较简约那种感觉，比较干净就行。 但我感觉这个简约很高级啊，就是白加黑的配色，但是它很有型，很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就很高级的这种简约风。 你知道那个牙膏吗？ 白加，我还知道有一个药也叫这个，疗效超好 啊。那就是药，不是那个，不是牙膏，牙膏是飞美。 对。 OK， 白加黑是吗？ 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好听的作品，下面是哪一首？ 下面一首《夜长梦多》 啊。夜长梦多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希望到晚上的时候千万别夜长梦多。 对啊，黑与白的故事。 睡不着就吃白加黑， 白天吃黑片睡得香， 晚上吃白片兴奋的不行。 来来来来，不是广告，不是广告，好好的听《夜长梦多》。 对的对的，一起来听。 小心翼翼的喜欢，不愿再起波澜，哪怕烟花绚烂几秒之欢，不甘的遗憾让你彻夜难眠，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小心翼翼的喜欢，不愿再起波澜，哪怕烟花绚烂几秒之欢，不甘的遗憾让你彻夜难眠，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因为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以为终止的夜晚，不愿再起波澜，前提为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相信误解太难，害怕自己太快的改变，难免心生眷恋，害怕自己太多改变，却醒悟得太晚。 夜长梦多。 嗯，一首非常怎么说呢，反正我看旁边的泽华肯定是已经嗨起来了，你是吃了很多的白片是吗？ 就是在做不同的梦啊。 对，在做不同的梦。但我其实特别想好奇的就是我们的尚安 啊，我们的小姐姐，你是属于那种到晚上会非常兴奋的还是？ 对 啊，你不是吗？ 应该跟泽华， 年轻人应该都是吧。 我也是啊， 觉得晚上的时间简直太宝贵了呀。 对对对，那我知道很多音乐人其实都是晚上的时候会 创作， 对，很多思绪特别的兴奋。嗯，你一般晚上的状态到什么程度？ 嗯，晚上先吃一个白片，然后就可以开始写歌了。 嗨起来了， 对， 就大多数的时候还是会在晚上写歌，很少的时候会白天。嗯。 夜长梦多，你们有过这种情况吗？ 有啊， 我经常的。 哇，那你们两个聊一聊，我是那种不太能理解的，就是我是那种倒头就睡的那种，就是不管是白天晚上叫特别多。 啊，我不行，我心里有事儿，我就一定睡不着。嗯， 我是经常会有这个梦里一晚上做好多不同的梦。 哦。 就直接自由的穿梭， 好多故事。 然后我在夜里我还能记得，就梦中的时候我会记得。嗯、然后有的时候中间需要中场休息一下，我就起来起个夜，然后回去继续的夜长梦多。第二天早上起来那叫一个累呀、啊， 是吗？ 感觉一晚上没有睡觉的一样。 嗯，我觉得像尚安这样就是需要一些灵感的，可能特别希望能够穿梭在你们的梦里，这么多故事。 对，你会不会很珍惜梦啊？ 我是会去查这个梦是有什么寓意。 哦， 你太老派了，太封建。 对对，很封建。对 对，封建迷信害死人啊！大家不要相信他这个。 嗯，但是可以编织故事，通过我们的梦。 哎，是啊，夜长梦多当时是真的夜长梦多之后写的，还是套用这样一个概念？ 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吧。对。就夜长梦多其实形容的就是这个人晚上会，就是某个人肯定会让你想太多、 嗯、 你肯定会遇到一个就是让你想的特别多，然后半夜睡不着或者是老做梦， 嗯， 然后老睡不好的一个人。 你为什么说这段话时候一直在盯着月月？你怎么知道月月就有这样的人？ 我觉得你应该盯着他，因为他说他梦特别多，谁知道是不是一个人。 好了，这时间呢总是过去特别特别快。 对， 今年呢尚安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的作品哈。 对，会出一张新专辑，叫做慢 《慢》。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那首主打歌， 真 的 很好听。对、 嗯，大概会什么时候出现？ 大概在中旬的时候，在网易云发布。 八月中旬哈。 对， 那很快 了。马上 了， 马上、嗯。对，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八月初了。 对， 也是非常期待哈。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嗯。 然后呢，如果觉得作品很好听，想要有更多交流的话，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马上，对，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八月初了， 对， 也是非常期待哈。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嗯， 然后呢，如果觉得作品很好听，想要有更多交流的话，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尚安哈。 嗯， 对，然后九月份也要开始今年的一个全国的 Live House 巡演。 哇，九月份全国的，可以说几个站点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哦，比如说深圳、上海、南京。 哇、 北京、天津，嗯， 大家有耳福了。 我跟你说，月月是经常出差的人， 没有， 你会发现每一站里面都有这个人。为什么要跟踪我？他一定是夜长梦多。 被你发现了。 对，今年巡演的主题就叫夜长梦多。 哦， 对，去年叫来日方长。 好的，最后一首歌曲给大家带什么？ 来日方长。 哎，好，那也提前呢，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哈。最后一首《来日方长》送给各位， 一起来听。 交换彼此的防备，可能是距离太远，越寻觅回忆，有种伤悲早有预备，还是坚持不惜它的存在感。别说以后的事，梦想来日方长，因为岁月不能总回首，你也不能共白头， 不愿提起过去，不想谈论明天，结束了一切以后还可以像初见时那样客气，可能我不知道应该用哪种情绪。总是以为有很多的以后，时间却越过越少，誓言在原地守候，有种伤悲早有预备，还是坚持复习它的存在感，别说以后的事，梦想来日方长，为岁月不能总回首，跟你也不能共白头，不愿提起过去，不想谈论明天，结束了一切以后还可以像初见时那样客气，可能我不知道应该用哪种情绪，因为岁月不能总回首，跟你也不能共白头，不愿提起过去，不想谈论明天，结束了一切以后还可以像初见时那样客气，可能我不知道应该用哪种情绪，可能我不知道应该用哪种情绪。 这是我们听到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可以是一种很无奈的状态， 嗯，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是一种挺浪漫的， 是的， 日子久着呢我们来日方长， 是的是的，不管怎么样哈，大家要珍惜现在，不要管那些来日方长的事情了， 嗯，当然如果你喜欢尚安的作品的话，他的音乐之路还来日方长呢， 对，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嗯， 感谢收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我是泽华， 我是月月， 再度的感谢尚安做客， 嗯，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谢。 祝各位晚安，拜拜， 拜拜。 遗忘的誓言，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微红的眼，微亮的天，好一次失眠，回忆记忆带走了时间，有些从前太执念。那很